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146集。 唐枕完美的曲解了几千里的话，而且曲解的似乎还很有道理。 小师兄，我没听懂，唐前辈怎么好像一会儿想保四师兄，一会儿又不想保他？ 程前摸了摸他的头，没吭声，但他跟严正明却都听出来了。 唐枕想保韩渊，却绝不同意将他放回南疆去。为什么？ 这个简单，唐真人怎么忘了呢？你那个盛放血誓的八卦盘不是还在吗？咱们既然可以立一个，自然也可以立另外一个嘛。不但可以让魔龙立，也可以将我们严掌门他们一并叫进来，大家好好商讨商讨条款。唐真人上个月在此地立下15之约，韩渊本可以拖走，却安安静静地在这里坐了一个月，等着诸位发落，难道还说明不了血誓的作用吗？ 唐真敛去脸上一切喜怒，紧绷得像个木头人。 若不然，诸位难道想自己回去面对噬魂灯和万千鬼影？难道想自己收拾那些本事没多大、手段却不少的魔头？ 那么你说，血债该如何来偿？ 卞旭忽然横插一杠，他语气毫不客气，近乎是针锋相对的质问。场中一片寂静。几千里沉默了一会儿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 卞兄，人死不能复生。”落入偏执与修行不利，你该感觉到了。 卞旭被他戳中痛处，脸上狠狠的一抽，韩渊却哈哈一笑：“ 哼，给你偿命好了。” 唐枕闻言，目光一脸落在韩渊身上，慢吞吞地说道：“ 韩渊，修士需要谨言慎行，有时候说出去的话，覆水难收。”你可要想好了再出口。 韩渊方才那句话未必是出于本心，他可能只是为了一时痛快，习惯性的挑衅一下。可唐枕这句警告一出可不一定了。韩渊那心魔受困于被人摆布情非得已几个字，最听不得激将和威胁，被唐枕这么一问，指不定他真就能指天立誓要偿命。程前心里咯噔一声，他固然不愿意用怀疑的心揣测唐枕的用心，心里却隐约有些别扭起来。 嘘，没事，看着。 严征明话音未落，韩渊已经做出了发誓的手势，正要开口，神色却忽然一变。他整个人好像被冻在了原地似的，嘴张了几下，没发出一点声音。程前将真元凝住在双眼上，只见韩渊周身仿佛蒙上了一层水膜，将他紧紧地包在其中。他立刻想起了大师兄前一阵子让他转交的碧水珠。 果然，韩渊自困十方阵残纸上的时候，大师兄恨不得天天下雹子砸得他满头包，哪会好心好意给他准备碧水珠？ 那是碧石珠，在身上放一个时辰，3天不能开口立誓，我怕他乱说话。 这种古怪又没用的东西，一听就是李云的杰作。 唐枕又是怎么回事？吃错药了？ 这么一打岔，几千里终于抓到了机会，对卞旭道：“ 你们玄武堂位于极北冰原，跟南疆隔着18000里，自然没什么好担心的。只是不知道玄武堂管不管中原动荡呢？” 他说话间抬手一指空中的小鬼影，鬼影被他尽力所及输的往前一扑，几个离得近的修士慌忙起身闪避。这白虎山庄的老匹夫要么不露面，露面就这么刁钻。可这话没人敢当面说，那可是四圣之一， 季千里大拉拉地说道： 我说血誓如下。第一，缉拿中原作乱魔修与噬魂灯之事，魔龙必须竭尽所能，否则必遭十倍反噬。第二，抓住噬魂灯之后，魔龙须得自尽于南疆，终身守在入口，终身不得离开南疆半步，否则必遭十倍反噬。第三，魔龙既为服刑，便需日日忍受鞭笞之刑500年，除非身死寿终不可中断，否则必遭十倍反噬。第四，魔龙日后不得滥杀无辜，不得炼制魔器，不得收徒，不得授业，否则必遭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 他说完一招手，那见证过一次血誓的八卦盘便径直飞入了他手中。季千里含笑朝周遭看了一眼， 血誓是我骑的，魔龙师从扶摇派，还需请严掌门代表门派与我一同入誓言，若日后谁对魔龙徇私，就让谁的门派衰微难救，血脉断绝。诸位想必都没有意见吧？ 众人有意见也不敢说，被他一串十倍反噬和天打雷劈镇住了。季千里率先从指尖逼出了一滴血，笔直地没入了托盘中，随后伸手一托，那托盘笔直地向着大乌桐树飞去。众人一时屏息，只见八卦盘围着那浓密的乌桐树冠盘旋良久，忽然被一只手捉住了。隐在树冠中的严征明拨开树枝，深深地看了高台上的季千里一眼，在八卦盘中滴了一滴血。扶摇派入室。唐枕见八卦盘飞向寒渊，正要伸手去拦， 严掌门还是考虑清楚再。 可他话没说完，那八卦盘已经径自绕过了寒渊。扶摇派入室的一瞬间，寒渊身上就有了入室的标志。韩渊盯着那个标志，整个人已经呆住了。 这一直以来掌门师兄竟没有将我逐出师门，我竟然还是扶摇的人。 此时韩渊没有一点被强迫入室的愤懑，他蓦地抬头望向树冠上的严征明，嘴唇微微颤动了一下，说不出话来。唐枕的脸色变了，血誓已经成了。 唉， 程前却暗自叹了口气，心里空落落的踏实了下来。韩渊为了一己私仇，弄得人间生灵涂炭，想要没事人一样接过去是不可能的。犯了天大的错，就要付出天大的代价，没人能包庇他。否则别说那些仇家债主不答应，就是天道因果也不会做事，能让他活着赎罪已经是网开一面。无论是关在扶摇山，还是令他镇守南疆，都已经是最好的结果。扶摇山和白虎山庄立场已定，其他人于情于理说不出什么，便纷纷上前在血誓盘上加了见证。落日余晖，此事尘埃落定。众人开始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季千里将山庄徒弟们丢在一边，向程前走过来。他上上下下地打量了程前一番。 好久不见，又有进意，有前途。 季庄主。 我不叫季千里，上回是逗你玩的。不怪我将你师弟关起来吧。 白虎山庄庄主名叫上万年，除了个别两耳不闻窗外事之人，比如程前之类，大家都知道。程前略微一低头， 岂敢。 这位上庄主看了他一眼，微笑道： 水浑了，自然有人要摸鱼；图穷了，自然有人要比线。我看恐怕要变天了，你可要小心啊。 他 他说到这里，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上血势标记隐没的地方，充满狡黠的笑。 可是那就跟我们这些老家伙没什么关系啦。 程前一愣，上万年又带上了几分熟悉的疯疯癫癫，他带着唱腔哼道： 我死之后，哪管他洪水滔天！ 说完，上万年忽然一步上前，几乎撞在程前身上。他一把拉住程前的胸前衣襟，一双深不见底的眼睛好像两口阴森的黑井，一眨不眨地看着程前。接着，一道神识没入了程前的眉心。程前听见他的神识森然道： 听乾坤早年被人伪装成一块灵玉流落江湖，理应没人认得出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落到你手上，既然是天命，别让任何人知道听乾坤在你手上，切记。 他这姿势太过暧昧，下一刻一只手凭空插了进来，将程前往后一带，轻巧地推开了上万年。颜征明缩回他的爪子，没事人似的整了整袖子，面无表情地说道： 庄主好，庄主请自重。 也就是说，我手背上那个莫名其妙的耳朵果然就是听乾坤。 程前一皱眉，他确实没有告诉过别人，可那日向唐枕提过一次。 唐枕会不会怀疑什么？ 程前朋友不多，唐枕算一个。要他这样揣测昔日好友，他忽然觉得胸口好像压了一滩又冷又黏的泥，喘不上气来。 庄主留步。 他正想问听乾坤究竟是什么东西，上万年便退后两步，竖起一根手指在嘴边，对他比了个噤声的手势。接着，这老疯子指了指自己的眼睛，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，最后指了指自己的嘴，连续摇了三次头。不要看，不要听，不要说。完事，他低了下头，脸上浮现出一个说不出含义的笑容，转身负手，大步走向韩渊。 那位韩小友，你可以从十方镇上下来了。今日我不请自来，要随你回扶摇山暂住，过两日启程，你跟我一同下蜀中回南疆。哎，别拉着脸了，既然此事因你而起，现在让你收拾，天经地义。 颜征明的眉毛快从脸上飞下去了，郁闷的嘀咕： 不速之客，我同意了吗？ 上万年哈哈 哈的笑声从远处传来，刚好回答了他这句话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